我经过世界，路过黑夜，阑珊的人群，你在烟火那边，是梦的直觉冲破边界，初遇的一夜蔓延，后来为我赢了时间，始终抵达着不停歇，我也靠着你的肩，我们不会分别，躲开喧嚣世界，陪着我是你掌心的支点，撑起我勇敢向前，像黑夜燃起的火焰。Cause I believe I love you, true love will take its course， 在你身边的是我，漫长时光陪Cheers。